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而他心心念念的人正在千里之外的小镇跟锦衣明玩打仗游戏。枪是木头枪，削得很精致，是池小池亲手做的。锦衣明已顺顺利利地长到了狗兜钱的年纪，上蹿下跳无比利索。当年那个加油站里病恹恹的根本出不了屋子的孩子，正拖着枪蹲在加油站加油机的最上层，哒哒哒哒哒哒的对着池小池模拟开火。作为裁判，梅老板优雅地舔着爪在一旁镇定围观。池小池抱着另一把木头枪躲在一面墙后大声喊道： 你赖皮啊，哪里有无限子弹的枪啊？ 锦衣明咯咯一笑，把他那把枪开得跟光剑扫射似的。把一头乌发松松挽到脑后的景子华从散发着饭香的屋子中走出来。 吃饭了？ 锦衣明倒是听他妈妈的话，噔的一下从加油机上蹦下。 妈妈，叔叔被我打倒了。 池小池探了个脑袋出来埋怨道： 老简，他耍赖，我只给他一把92，他打得跟加特林似的。 金子华低头问锦衣明： 真的？你用加特林打叔叔？ 锦衣明有些心虚地绞着手指： 你违反了规则，该做什么？ 锦衣明哒哒哒地跑到池小池跟前，甜甜道： 叔叔，我错了，以后会遵守游戏规则的。 乖。 话音刚落，锦衣明从后腰掏出一把木头枪，砰的一下给池小池秒了。 叔叔，你死了。 孩子的套路也这么深吗？ 锦衣明连蹦带跳的扑回景子华怀里，不无骄傲道： 妈妈，我成功保护你了。 他们玩的是保卫加油站的游戏，锦衣明是守方，池小池是攻方。金子花满心温情地蹲下身，吻了吻锦衣明的头发，推推他的后背，示意他快些进屋吃饭。警报解除，锦衣明也恢复了对池小池的热情，招手道： 叔叔，来吃饭呀。 池小池佯作无力地靠着墙，难过得简直不能呼吸。 叔叔被你打死了。放心，叔叔不会怪你们，叔叔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的。那 请一名景子华目瞪口呆。池小池开始吹口哨了，在山路十八弯的跑调间，唯有061能够分辨他吹的玩意儿是 CCTV 天气预报的主题曲。景子华和景一名自然是听不懂这个梗的。锦衣明一步一回头地溜了，锦子华则走到擅自给自己加戏的池小池跟前，确认锦衣明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了，才笑道： 其实你不用这么让着他的。 池小池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出，在他手里赫然握着一把枪。从一开始他就防着突然靠近的锦衣明，但他在占了先手的情况下却并没有抢先开枪。池小池不介意地摆摆手： 没事，留着下次再赢。 金子华邀请他： 啊，留下吃个饭吗？ 行。 池小池进入母子二人的小餐厅时，着意看了一眼墙上。那面墙上挂着一张机械强弩，那是几个月前池小池去舒文清镇上时看到的一样货品。 和丁秋云记忆中老井曾用过的弓弩的款式形制一模一样。池小池买了下来，将它送给井子画，美其名曰镇宅。这出于一种仪式感，池小池觉得这样东西就该属于井子画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希望他一辈子都不会动用到这种东西。饭后，那名被古星志派遣出的女队员进入阵中，找到了池小池，将那盒烟交给他。他将烟盒拆开来，看到那密密麻麻、数量远超平均值的字迹时，还愣了片刻。但等他把内容自头到尾阅读完毕后，池小池与零六一齐齐发出一声浅笑。 六老师，你笑什么？ 你笑什么？ 任务看起来要完成了。 我们的任务要完成了。 池小池不引人注目地舒了一口气。数据不会骗人，古星志的回忆值一直在稳步上涨，现在的数值是87点，还差13点他们就能离开了。池小池想，倘若古星志在信中说的是真的，那他提前埋设下的那张黑牌大概是不必动用了。但只在半分钟后，池小池的脸色竟是豁然大变。火拼从昨晚一直持续到第二日中午，战成一团。起先是旧人类与新人类的争斗，再然后便是新人类与新人类的争斗。预备队一波一波的顶上，无心计无智谋，就是纯粹的枪对枪，刀对刀，没有什么花巧，拼的就是杀人的技巧和决心。基地控制权几度易主，人人都红了眼迷了心，见人便杀，甚至不止一人倒在了杀红了眼的战友的刀枪下。最终胜利的天平朝络腮胡这边倾斜了，局势甫定，络腮胡心花怒放，他命令队伍里的残存的几十人迅速清理战场，并派出几人去接应后续的部队，通知他们赶快前来，以人数优势夺下武器库。和其他队伍一样，原本打算用来接管武器库的预备队都在车轮战中耗光，四处皆是遍洒的鲜血与断肢，看得络腮胡又是快意又是怅惘。他在尸山血海间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既想痛快地大吼，又想绝望地砸掉眼前的一切。好在他一扭头，发现古星志还跟在他身边。在众多尸身中，唯有他与他两个活物。古星志脸上溅满了血，身上也俱是鲜血。他拉起袖子，轻轻将匕首的光芒擦拭出来。络腮胡哈哈大笑出来，舒展开双臂，狠狠把古星志揽入怀中。络腮胡人高马大，雄势地把纤细的古星志揽入怀里时，他只觉得满心踏实与温暖。啊，温暖？等等，这不该是新人类的体温。惊惧感电光火石地从他心头划过的一瞬，他想要把古星志推开，但后颈却被古星志钢铁似的手指捏紧了，逼到无处可退。一个他爱极爱惨了的声音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冷冷地划过，好听悦耳极了。 谢谢带路，我不要你的命，只是希望你的队伍帮我开道。好了，现在 刚刚被擦拭干净的锋刃上再度被浓稠的血色覆盖，血液暴突全势地从络腮胡的喉间喷溅而出，他的胡茬缝隙间喷满了血，一滴滴顺着胡子的细落滴下。络腮胡喉间发出了咯咯的闷响，眼中溢满不可思议的神光，渐渐这股光淡了，也变了，变成一团燃烧着的暗火。古星志拍着他的后颈，感受着他渐趋微弱的呼吸和渐趋剧烈的血流声，轻声抚慰道： 好了，好了。 但就在这时，一样冷硬的东西递上了古星志的身体， 一声沉闷的枪响在二人之间炸了开来。洛三虎手里死死握住他先前打算送给古星志的那把小勃朗宁。枪口内溢出细细的烟尘，古星志的肺部开了一个血洞，有淡淡的硝烟从创口飘出，火药和鲜血的味道一样刺鼻。古星志的脑子一时间停转了，他想， 这是怎么了？